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上个星期的世界文学之旅里面，我们的嘉宾邱世文先生就帮我们用一些很精彩的言论介绍了笛福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些早期的小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今晚我们仍然会继续在这个小说兴起之后英国的小说的一些另外的同时代的面貌。今晚就会来到，其实也都是中国读者是相当之熟悉的，我特别是以前看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小人国历险记》、《大人国历险记》。今晚要介绍的就是斯威夫特，也都是会介绍我们刚才提过的一个童话。其实呢，它原本也都不是以童话的题材来出现，而是以一个小说的题材出现的，就是斯威夫特写在1726年的叫做《格列佛游记》。当然那个游记也都比我们以前所看的简本是丰富和是复杂得多的。今晚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先生呢，会跟我们也都是从这个社会和政治的角度呢，来看一看斯威夫特的这一部在中国是脍炙人口的一部小说。英国小说家和政论家斯威夫特是在1667年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1745年也都是死于都柏林的。他在1701年的时候就获取了这个神学博士的学位，但是他头两篇的论文呢，就是一些讽刺性的对话和一些批判宗教的文章。他发表的一些政论呢，也都是在早期的时候就表现出他自己的诙谐、机智和远见的。在1710年，他是担任托利党的考察部的主编，写了一系列反战的文章和小册子。曾经有一位评论家说，斯威夫特是一度控制了英国的政治的舆论那么重要的。他在伦敦的期间曾经同亚历山大、波普等等一班有才华的文人组织了文学的团体。他亦都曾经是因为写了一连串的书信是给他的女友艾斯特，在那个书信里面当然亦都是包括了一些政治和社会的见解，可以说是情深意切。后来就是以给斯特拉的信为题来发表，成为了英国书宅文学的珍品。在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之后，斯威夫特曾经担任这个副主教，同时仍然是积极投入在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战争事件里面。他先后发表了，就包括了今晚我们会跟大家详细介绍的1726年的作品《格列佛游记》。这一类的小说也都是战斗性很强，里面包括了他自己的政论，另外也都是有一连串的杂文和小说的。《格列佛游记》最初的时候是以匿名的方式是发表，但在发表了之后就发生了盗版的事件，烧脑是非常之多。在260年来，我们可以说小人国、大人国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差不多都是家传户晓的了。而《格列佛游记》也是成为了不单是英国文学史，也都是世界的名著之一。在1745年，斯威夫特是死于精神病的。今晚我们看回他在1726年的作品，也都可以说是斯威夫特比较成熟时期的一个游记。邱世文，我想知道，其实以一个游记来做题材，可能都是那个形式是很多方便，带出斯威夫特很想讲的一些意识。我们看到他终生都是非常之投身在这个政治和关心社会的变革上面。他自己也都是一个爱尔兰人，这些种种的背景和他自己的一些对文学的用法，到底呢，如果一般地来讲，令到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角度来看《格列佛游记》这一部的小说呢？ 我想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他的思想和个时代是分不开的缘故，所以我们是了解和欣赏这个斯威夫特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无可避免地要明白他的文化和政治背景的，我相信。至于你说是这本书看下去题材上好像是游记，其实就是非常之误导的，根本就是作者可以说都是一生可能都未曾搭过船或 者去個第二笪地方。咁只不過歐洲當時係處於啟蒙時期嘅前夕啦，就殖民主義擴張嘅時期啦，即係開始知道咗呢個世界係有盡頭嘅，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樣嘅一過咗太平洋、大西洋都唔知係乜嘢嘢啦。對於蠻荒啊，或者係遠處啲地方，普遍嚟講都持有兩種觀點，一種咧就係、是。其他地方就是野蠻的地方啊，神秘不可測啊，落後的地方係等住佢哋去征服噶，所以佢哋啲野心家咧就蠢蠢欲動。另外一方面，有啲哲人同埋智人，譬如好似法國嘅伏爾泰啊，後來嘅狄德羅啊咁樣，嗰啲咧佢哋會認為，佢話我哋歐洲嘅文明好可能就已經處於病態同埋衰落嘅時期嘅，反而係東方嗰啲地方啊，譬如好似中國啊，有好多哲人，好多神秘莫名嘅智慧啊，係等緊我哋去，而我哋啲物質文明根本係不足道。微不足道嘅咁樣樣嚇，咁斯威夫其實咧喺某一個層面上咧都係有參與呢一個所謂當時嘅時代嘅對話噶。咁呢、這個喺佢嘅作品嗰度都會反映出嚟，或者我哋用後慢慢講啦嚇。咁、其實呢本咧就係唔係一個遊記嚟嘅，只係佢利用一個遊記嘅題材。正如當時不少著名嘅作家，而喺你呢個世界文學之旅呢個系列，亦都曾經介紹過或者將會介紹嘅作家咧，都差唔多個個都都試過佢哋嘅手去寫過呢啲咁嘅故事嘅。例如好似伏爾泰咁寫過《昂德帝》啦，就係、是、講一個人本來好天真無邪嘅，四周圍去經歷嘅，後來變咗先至成熟咗，即係睇曬全世界先至知道係人生係咩一回事咁樣樣啦嚇。咁、又或者好似我哋見呢個笛福呢、這個啦，都係一個多多少少都係個冒險遊記咁樣樣啦。或者係第日可能你哋會介紹嘅約翰遜咁樣，佢寫過呢個《Rasselas》呢本書啦，《The Prince of Abyssinia》呢本書，又係講一個青年啊王子咧點樣樣由好純情，養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後來經歷個世界無數，見聞不少。之後才得到人生的智慧，就是這個人生是沒有結論的、結論就是人生沒有結論的這樣、回來我們看、這個斯威夫呢，他呢就其實是借著這個當時普及的文學的形式呢，就是製造一連串幻想之中的遊記樣，就其實是借很多所謂境遇或者實存境況或者幻想出來的境況呢，歸根結底都是研究人這個動物、究竟是什麼呢？究竟它是聖善、聖惡、究竟它是光榮、抑或是墮落的動物呢、樣 你剛才也提到呢，就是因為在歐洲的啟蒙時期、這一類這樣對、人的關注、這些問題呢，令到不少的小說家呢都是喜歡用遊記這個題材，孤物論呢它是真實的一個旅程、冒險、抑或其實是想像出來的，但都是比較容易或方便呢，是帶出他們各樣各項的想像。咁譬如斯威夫特咧，喺呢一个嘅我哋以前就咁系认识系叫小人国、大人国啫。但系呢个《格列佛游记》咧，应该系咪都系唔单止系呢个故事咁简单嘅？或者简单介绍下整本游记佢嗰个嘅分类啊，或者系佢想涉猎啲咩问题啊咁样？ 好啊，其实呢一本书嗰个结构就好松散嘅，就系、是、可以话都系随佢个笔去到边度啊，即系意之所至咧，佢制造咗啲咩环境出嚟咧，就制造啲情况出嚟咧，就去发挥佢嗰个意见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呢、这个斯威夫特咧就唔係一個所謂二三流嗰啲咁嘅説教嘅作家啦，佢有佢高度嘅藝術嘅成就噶嚇，佢個高度藝術成就咧完全喺佢嗰個所謂諷刺入骨嗰種咁嘅機智啊、幽默啊、聰明嘅哲思啫，對人嘅啲嚇，咁透過完全唔係以説教嘅方式，透過高度嘅藝術技巧咧去製造啲情景出嚟咧，借住反諷又好，或者係讥諷又好，咁去睇下所謂。人是什么一回事来的、正如我正话所讲这个格里佛游记呢，其实就不单止限于这个大人国和小人国的。集埋一齊咧，係有總共四大部分噶。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所謂小人國歷險記啦。第二個部分就係大人國歷險記。第三個部分咧就係有少少好似旁述咗一啲咁樣樣，就係一大堆佢去到一啲不知名嘅地方，有啲神神化化嘅地方，譬如有個倒飛咗上天啊，啲皇帝極權咁樣樣統治嗰啲人民啊。如果啲人民唔聽話咧，佢就將嗰個島咧就飛到去遮住啲人民啲日頭，等佢哋五穀不生啊咁樣樣，又要服從佢哋，即係好多怪誕神奇怪誕嘅嘢。但係神奇怪誕得嚟喺現實，其實只係一種隱喻諷刺嚟嘅嚇。即係正如好似當時嘅愛爾蘭咧，俾英國嘅極權 殖民統治咁樣嘅，其實係一種好意義、好深刻嘅諷刺嚟㗎嚇。咁第四部分咧，歷來都係被認為最所謂具爭議性同埋最諷刺辛辣嘅地方嘅，就係、是、去到一笪地方咧，個人咧可以話得係一分為二兩種動物咁嚟睇啦。一種咧就係好似食人生番嗰種所謂 Yahoo 啊，叫做嚇，即係呢度冇得譯做中文㗎啦，係陰嚟㗎。另外一種咧就好似馬咁樣嗰啲動物，非常之純品善良。連佢哋嘅日常講嘢嘅詞彙入面咧，居然係冇嗰啲邪惡啊、醜惡嗰啲字嘅，表達唔到嘅，因為佢哋實在係太君子、太好人嘅，係好似馬類咁嘅動物啊，就叫做嗯啊，即係好難讀個字，因為要讀啊讀長啲嘅，嗯咁樣樣噶。 其實佢係咪真係喺度玩嘅啦？ 佢係玩，但係玩得嚟咧。斯威夫特嗰、那個諷刺咧，其實係有好多人唔接受到，例如去到19世紀維多利亞王朝，好多人直情話佢係病態精神病，而亦都係浪漫主義時代嘅時期，有好多人亦都係借佢嚟做一個反叛嘅 模式 啊，係啦，即係製造咗一個神話出嚟，就係話佢癲咗嘅啫。咁而後來佢亦都的而且確係患精神病死咗㗎，因為佢晚年咧即係。有少少即係被人冷落同埋歪歪不得志咁樣而死嘅嚇。 嗯，我哋都睇到咧，佢個背景同埋佢所學習嘅過程，好早已經出現咗呢種所謂反諷嘅潛質嘅。啊，譬如佢出身一個好貧窮嘅家庭啦，咁亦都早期係攞咗神學博士嘅學位嚇。咁但係對於宗教嘅睇法，對於社會啊，當時英國嘅社會咧，佢都持有相反嘅意見嚇。咁啊，亦都可以話喺當時咁保守嘅英國社會裏邊，佢用呢一種咁荒誕嘅小説嘅形。形式嚟到去天马行空咁嚟描写咧，系一个好大胆嘅讽刺啊！但系其实佢会唔会集中喺，譬如佢特别系你头先提过佢一个爱尔兰人嘅身份咧，系想用一啲某啲嘅所谓典型嘅人物里边咧去讲一啲社会嘅矛盾？喺呢个小说里边，可唔可以举到一啲例子咧？就好明显睇到佢一个讽刺嘅目标。 嗱，佢其實嘅諷刺目標咧，就唔係話好似喺佢其他嗰啲政論文章啊，或者係嗰啲比較遊戲人間嘅文章啊，譬如話好似一指玉澡盤或者浴盤啊、沖涼缸啊嘅故事啊咁樣呢、這個呢啲咁嘅文章入邊咧，就而家咁今時今日睇翻上嚟咧，就好費解嘅，因為佢好多時候係好日常性嘅政壇上嗰啲問題啊，或者當時具爭議性嘅事情。但是而家隔咗两三个世纪，我哋真系好难明佢讲咩嘢嘅，好费解嘅。但系《格里佛游记》咧，就系、是、可以话都系佢处理啲同特殊事件冇乜关系嘅嘢，而系探讨永恒嘅问题，例如系人性呢样嘢啦吓。譬如话人类嘅压榨、欺压啊、愚昧啊、丑陋啊呢啲咁嘅恒久啲嘅问题啦吓。所以咧就系、是《格里佛游记》就比较容易啲了解，同埋普遍受落，同埋加上斯威夫特嘅写作嘅手法咧系非常之活泼，同埋引人引进不禁嘅，可以话都系吓。咁所以就历久难忘，令人睇。咁或者我哋舉例一下，譬如話睇一睇斯威夫特嘅藝術手法嗰度喺邊度啦。譬如話佢喺《格里佛遊記》咧，其實佢借呢一個格里佛呢一個初開頭故事咧，就係、是、可以話都係一個年青嘅海員咁樣啦。當然後來佢做咗船長，咁就三番四次咁樣出海，去到漂流到，梗係遇到啲意外啊，或者係大風暴啊，咁啊流落咗去邊度咁樣。好似魯賓遜漂流記差唔多，其實我哋可以作一個比較。但係佢同魯賓遜咧一啲都唔同。魯賓遜咧就好有信仰嘅，好知道自己系咩嘢，去到一个蛮荒咧，仍然坚持我哋嘅文明嘅嘢。但系格里佛系啱啱相反，佢系一个年青无知嘅航海员。去到呢啲咁嘅地方，佢经过一连串嘅奇怪嘅遭遇咧，反而咧佢反思。懷疑究竟自己嗰個所謂歐洲教養、現代文明嗰個傳統呢一套究竟係咩嘢嚟嘅？大人國小人國其實就唔係好似我哋細佬哥睇卡通片咁純情嘅嘢嚟嘅。其實佢咧就係將人啊呢一種動物，我縮細佢，我記得好似係18倍嘅本書入邊咁講啦，放大佢係點樣樣咧？即係話喺個微觀宏觀嚟睇呢種動物係咩嘢嚟嘅咧？我哋睇到小人國格里佛去到小人國嗰度。發現人縮到咁細，仍然係咁醜陋啊！即係譬如喺個宮廷嗰度啊，見到嗰啲大臣啊爭權奪利啊，啲宮女醜陋到咩咁啊，皇帝又即係野心勃勃啊，又要東征西討啊！即係第一件事發現咗格里佛呢個巨人咧，即刻借助佢嗰個力量去點樣征服佢嗰個鄰國嘅敵人啊，咁樣樣啊！咁後來亦都忘恩負義啦，喺個宮廷失火嗰度，格里佛咧一時情急自生咧，唯有即係。所謂講得俗啲就係、是 屙督尿啦，去救火咁样咁得罪晒全个公段。嗱，我正话讲咗一句粗俗嘅表达嘅日常用语，但系呢个系其实系斯威夫特咧历来个作品嗰个特征嚟嘅，甚至乎有好多人话佢咧，即系以粪便同埋便溺呢啲咁嘅嘢咧，系佢嘅幻想力完全喺晒呢度嘅吓，即系佢成日都借呢啲咁嘅嘢，专登咧将欧洲嗰个所谓上流社会嗰种咁嘅含蓄啊、虚伪嗰啲嘢咧，用呢啲好粗暴嘅嘢咧去揭破佢哋嘅虛偽面孔嘅嚇，所謂英文叫做 excremental vision 啊，佢嗰個嚇，即係要透過呢啲嘢嚟係諷刺人類，即係你唔好以為文明呢樣嘢係理所當然嘅嚇。 嗱，咁如果聽到呢度咧，同上個星期你同我哋講笛福嘅《魯賓遜漂流記》一比較咧，就覺得好有趣嘅一個對比。咁笛福咧都係一個人民主義者啦，咁魯賓遜咧其實用另一個形式咧，係再肯定翻就係歐洲喺啟蒙時期以嚟嘅嗰種對社會對人可以做到嘅嗰種潛能嚇。咁但係當然同斯威夫特唔同啦，佢自己本身係一個愛爾蘭人啦，佢亦都可能咧就係一個長期要為自己嘅自由、民族嘅自由鬥爭啊，受壓制嘅環境裏面咧，佢嗰諷刺嘅對象咧就自然就係轉移咗嚇，咁用一種正如你頭先話嗰種好抵死、好全神嘅方式嚟到去處理。但係你覺得咧，佢最成功嘅地方除咗呢一樣之外啦嚇，會唔會亦都全面地喺文學手法上邊咧，有冇一啲嘅特別？小说上面开创了什么的方向，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小说呢去到斯威夫特的时期呢都不是说很耐，都是兴起了一段时间，可能众小说家都在摸索一些形式，你觉得他的贡献最大的或者甚至影响在哪些地方？ 我自己就很喜欢斯威夫特一样东西，他就是一些都不教条的，他那个艺术那个幻想力，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很多作者就是很说教，就是说这样东西不对，我讽刺他。譬如我们看鲁迅的阿 Q 正传这样，其实鲁迅自己一个很鲜明的立场，似乎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对，阿 Q 不对，是吧，就是我们应该做人，不要阿 Q， 要面对现实，得就得，不得就不得，那他很明白自己要什么东西。但斯威夫特呢就是似乎对人性有一个深刻啲嘅认识嘅，即系佢曾经讲过一句非常之有名嘅名言咧，就系话佢话我咧可以爱阿尊阿织玛丽，但系我系非常之憎恨叫做人呢一种动物嘅吓。其实个人其实集体咁样嚟睇或者抽象咁嚟睇，其实就系好似当时霍布斯咁讲啦吓，政治论家呢个 Thomas Hobbes 啦，就系讲人其实系佢一生咧系。好可悲，又粗暴啊，又短啊，同埋活喺一个好可悲嘅环境，全生全灭嘅，系嘛，即系人性系好丑陋啊。咁但系斯威夫特似乎就系仁爱为怀好多，虽然佢对人性系有一个非常之悲观嘅透视，但系似乎佢认为咧，人虽然咁丑恶，但系仍然系值得救嘅。仍然是值得幫的，仍然是值得去了解的。咁所以佢嗰個反諷咧，佢嘅諷刺咧，永遠都係咧，雖然係好深、好腐蝕性嘅嚇，但係永遠咧都係背後嘅假設咧，都係仍然有個希望喺度嘅。我覺得嚇，所以佢入邊咧，譬如話有個好心嘅船長救咗佢嘅喺最後嘅旅程咁樣，呢個都係一個可以話都喺現實人生入邊，即係佢阿尊阿積啦，係咪特別個人嘅都有好人嘅，只係集體嘅愚昧同埋。劣根性啊，同埋丑恶咧，呢啲系好可怕嘅事。正如好似譬如佢喺大人国嗰度睇到，当佢自己缩到好细嘅时候嚟睇嗰啲大人嘅时候，当时宫廷入边嗰啲咁嘅美女啊、皇后妃嫔啊，哇喺佢嗰啲毛孔大到好似窿咁样样，一支棍咁啊，周身都系毛，话嗰啲好靓嘅女人吓，咁就甚至乎咧不知廉耻喺佢面前冲凉啊，将佢品喺个身上面玩啊，平时好似贵妇啦，你知咁样样啦，好讲究仪态啊，咁居然入咗个寝室之后，完全不知礼义廉耻啊，咁样样啦吓。咁所以透过呢啲咁嘅特有嘅角度去睇呢啲咧，我哋会明白所有嗰啲所谓文化文明嗰个层面上面嘅嘢咧，好多都系好虚伪啊，好丑恶噶，而系假象啊，咁样样吓。咁所以斯威夫特嗰、那个，我认为佢伟大之处咧，就系能够令我哋明白。有啲價值咧，有啲意識形態啦，所謂咧就係好多時候你有於一個時代一時一地以為理所當然嘅嘢咧，係未必係恆久嘅嘢嚟嘅，係嘛？就做人咧最緊要都係好似斯威夫特本人咁樣樣，佢對人 恨之所謂恨之越切咧，其實愛之越深嘅，係嘛？但係或者我哋可以睇一睇斯威夫特咧喺呢個十七世紀啦至十八世紀呢個咁遠嘅時候，而喺個殖民主義啱啱興起，同埋大歐洲主義啱興起嘅時候，居然佢喺佢個時代自己係有嗰個所謂個時代同埋知識分子嘅良心，一種獨立，能夠睇得出，譬如話，例如殖民主義同埋呢個歐洲嗰種咁嘅自高氣揚啊，自以為是、自以為優越嗰種咁嘅殖民地 心態 啊，嗰種主義嗰種心態，對佢嗰種諷刺嘅筆法啊。 一船海盜急暴風雨，拋卷不知去向。终于由桅杆上小伙子发现陆地，于是他们登陆大肆抢掠，而遇上的却是一群全无敌意的人，备受善意款待。他们给那地方起个新名字，堂皇冠冕地据为己有，树立一块烂板或石块作为碑志，杀戮数十个土著，强掳几十名人板带回家乡以求得赦。从此就展开一个以天命皇权为名的新统治。船队立即被遣派往该地，土著一一被驱赶或歼灭。一切残暴淫虐的行径都得以奉旨而行，大地生灵涂炭，血腥熏天，而这对可怕的屠夫，身负如神圣任务的，奉命而去感化和启发一帮迷信及野蛮的民族的，就是所谓现代殖民者。 有市民听你咁样分析咧，我亦都睇到佢其实有一个好高嘅警觉性，同埋一种好冷静嘅头脑。喺佢一啲好讽刺嘅手法之余咧，或者系带我哋去啲天马行空嘅故事之余咧，其实佢不忘咧喺象征背后咧，佢系有一种见解吓。咁喺嗰阵时咧，都系一个好叫几先知先觉嘅一个作家嚟。 我相信咧，就系如果我哋现代听嚟咧，觉得好平平无奇嘅见解啦。例如我哋而家就比较所谓文明好多啦，我哋尊重人哋嘅文化嘅不同啦，认为呢个世界系多元化嘅吓。譬如我哋去到呢个非洲，唔会睇小我哋所谓好似以前咁话啲非洲土人啊食人生番啦。我哋尊重人哋嘅文化，同我哋系唔同，系多元 嘅。但系都好近期嘅事。 好近期嘅事嘅，以前唔系咁睇嘅。你同我唔同嘅话咧，就系野蛮人噶啦。以前嘅意思吓。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嚟睇咧。其實斯威夫特在兩三個世紀之前能夠有這樣的見解呢， 是非常之不簡單的，而他夠膽這樣說出來就更加不簡單了，是不是？所以在當時同年代的人，好像我們看笛福那樣就不同了。譬如我們見魯賓遜那樣，始終都是一個英雄，好像牛仔片裡面的英雄那樣，殺紅番有一個紅番被他純化了那樣，是不是？我們看得出是很單元的， 很 幼 稚 很幼稚的觀點來的，其實很幼稚的文化觀點來的。咁斯威夫特就冇犯到呢啲咁嘅錯誤啊，所以我覺得呢點係佢偉大嘅地方。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我哋睇到佢嘅人物嗰個成熟啦。譬如話格里佛咧，完全係一個歐洲人啦。到完美，雖然佢黐咗線啦，就講得俗啲，佢癲咗噶。完美嗰度就同一直與養只馬為伍，同只馬傾偈啊，連老婆仔女都唔肯見啊咁樣。但係我哋睇得出，真係喺一個癲咗嘅世界入邊咧。反而你最理性的人是顯得為世所不容的，這個是斯威夫特的悲劇。 以上種種的分析其實都提醒我們，因為斯威夫特作為一個愛爾蘭的作家，在當時英國的社會的境況之下，自然他的生活的經歷亦都令至到他在個作品裏面帶出一些很不同的訊息。同樣是剛剛冒起的英國的小說群當中，其實各有各的面貌，亦都是因為作家那個的生活經驗的問題。我們下個禮拜是會繼續介紹在英國小說興起之後另外一些發展的狀況的。今晚就謝謝邱世文。 世界文学之旅，终结良篇道，魏 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